精彩不断。 武小姐在28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生活一团糟，这个时候她得到了一个机会，能有3次回到过去，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她选择了3个时间点，回到过去，面对曾经的自己。武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如果你有3次可以后悔，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3个月，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最浩荡自私的青春，最斑驳荒凉的回忆，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欢迎收听幻想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武小姐，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 考试后，大家要去海边露营。秋子让五姑娘记录要准备的东西，因为毕业后五姑娘有露宿的经验，所以她否决了大家提出的一些没必要买的东西。小会开得很有效率，吃完午饭以后，大家就开车去了市区购置露宿的装备。年轻最大的好处就是说走就真的走，因为没有那么多借口。长大以后，不是说走不能走，而是有了太多别人看不穿的借口。考试那天和往常一样，任信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作为好学生的五姑娘假装上厕所，然后把答案从后门塞进去。反正考试的时候差生上厕所总是会被怀疑是要作弊，而好学生上厕所就是真的要去上厕所。考试结束当天，老厂房的8个人开着2辆车，带着满车的装备去了80公里以外的海边。搭完帐篷已经天黑了，大家搭起木头架子，拿出用来烤的食材准备晚饭。对于这里的大部分人来说，这应该都是他们第一次自己准备晚饭，所以大家吃得特别香。他们讨论着要去学校旁边开一个烧烤店，每一桌都是自己烤的。那个时候自助烧烤还没那么流行，他们也一定没想到多年以后自助烧烤会那么火。他们也聊着毕业以后最想做的事情。秋子说他想出国，田俊说他会陪着秋子。秋子嫌弃地说，毕业那天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甩了他。其他人都说想继续做音乐，轮到人信的时候许久沉默。如果我们这些人凑不满的话，我应该就不会做音乐了。他拿出一根木棍点燃手里的烟，然后大家也都不说话。乐队其他人都说会继续做音乐，只有秋子和田俊说会去国外，所以这句话是说给他们听的吧。秋子喝了口酒，故意没接话。吴安，你呢？秋子举起酒瓶示意敬酒，五姑娘拿起脚边的酒。我挺想去2-3线城市，然后建个小屋，种种菜什么的。五姑娘的话听起来有些幼稚，但是毕业以后每次被工作压到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这真是她最想做的事情。那你读什么书啊？秋子笑着说。五姑娘抿了抿嘴，然后喝了口酒。那要是我不做乐队了，和你一起种菜去吧。任信看着五姑娘有些认真地说。五姑娘不知道是因为火烧得太旺，还是听了这句话觉得特别浪漫，脸红了很久。那你们现在就可以去了呀， 种菜哪需要大学文凭啊啊！很少有人喝多了以后说话还顾及别人的情绪。你喝多了，我们先去睡吧啊。田俊扶着秋子说， 老娘才喝了几口，哪里喝多了，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你说种菜需要读什么书啊？只要认字儿就行喽，知道肥料的名字就可以了。现在混在学校里，这不是耍老师吗？任信，你不止耍老师，你也在耍你爸和我妈呀。他们花了那么多钱让你进大学，你说你他妈毕业要跟他去种菜，你抽什么风啊你？ 秋子，你真的喝多了，他现在是你哥哥。这一句话藏了太多秘密。五姑娘抿抿嘴，那他们曾经是什么关系？秋子突然安静下来，然后看了一眼四周，拿着酒往另外一边走去，田俊跟在他身后，其他人陆陆续续地回到了自己的帐篷，最后只留下信和五姑娘。五姑娘喝了口酒，你没事吧？五姑娘看着一声不语的信问道。 没事，你呢？ 任信看着五姑娘说，给我一支烟行吗？五姑娘不想继续猜测那句现在是你哥哥到底是什么意思。任信递过一支烟，然后两个人又陷入沉默。信，五姑娘抿了抿嘴，觉得那些事情其实和自己也没有什么关系，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对于自己来说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和信相处。 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能要去别的地方，但也不是消失了，就是以后的我不是现在的我。 你的意思是一个月以后会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是吗？任信看着还在燃烧的火堆问。 嗯，就是你面前现在的我会消失。 五姑娘其实想说的是希望两个人不要管任何曾经或者未来的事情，只管这一个月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嗯，我记住了。 五姑娘知道任信永远不会理解那一句话，她看着他的侧眼，原来有些故事就算被重新书写一遍，结局也不会变。原先胆小害羞的自己并没有因为多活了几年重新遇见曾让自己心动的人就会变得胆大一些。 你能不能清唱纸最后那几句给我听？ 五姑娘说。任信扔掉手中的烟头，拿起放在一边的吉他开始弹奏起来，前奏和高潮都是弹着过去的，到结尾的时候，任信的歌声慢慢开始附和着。20岁的任信有着性感的烟酒嗓，搭配着海浪声还有燃烧的刺啦声，大概是五姑娘心头最浪漫的声音，好像这一趟回来只为了感受这一刻的浪漫。如果闭上眼睛，你能想起来你爱过的人的声音吗？这种声音是你越用力想越模糊的。五姑娘紧闭眼睛，试图努力地记住信的声音。抽完烟，灭了火堆，两个人起身回帐篷。五姑娘打开帐篷，看到田俊搂着秋子睡着了，然后默默地拉上帐篷的拉链，低头慢慢地回到原先火堆的位置，想着如何度过今晚。灭了火之后的海边有些凉意，五姑娘看着海浪开始发呆，回想这两个月的生活，想起爱静，不知道原先的生活会不会因为这三个月的出现而改变，两个人以后的关系会不会也变得不愉快。 还有信。如果在仅剩的一个月内表白成功，两个人在一起了，那么现实生活中两个人是不是还在一起，或者什么都改写不了。突然背后一阵温暖，信从背后抱住了蜷着的五姑娘。五姑娘回头看了一眼是信，深呼了口气，眼泪从眼角滑落。田俊发了消息给我，说他今晚睡秋子那儿，你去我那边睡吧。信温柔地说。五姑娘转过身站起来，信也顺势站了起来。那你呢？五姑娘想起那个下午信和自己躺在一起抱着。我再坐一会儿，等你睡着了我再睡。信的每句话都想尽量让五姑娘有安全感。不如一起睡吧，外面挺冷的。五姑娘抿了抿嘴说，傻瓜。信送五姑娘进了帐篷，然后坐在帐篷外抽了几根烟，打开帐篷看到五姑娘闭着眼睛，应该是睡着了，然后轻轻地躺在五姑娘身边。五姑娘当然没有睡着，虽然帐篷里确实比外面暖和不少，但是五姑娘还是觉得很冷，直到信躺下的时候才觉得开始有暖意。五姑娘假装翻了个身，靠近了信一些，信顺势也搂住了五姑娘。今晚秋子的话让每个人都各怀着谁都不愿意捅破的心事，通常美好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每个人心里都藏着小秘密的相处中。露宿结束后，整个老厂房的关系都变得有些微妙，秋子回老厂房的次数越来越少。信说秋子的妈妈希望她明年出国，最近一直在办手续。五姑娘问信，那你呢？ 我 这儿挺适合我的。这天是周六下午，好久没有回老厂房的秋子和平日里自带光环的她不一样，她看起来有些疲惫，好像和住院那段时间一样。五姑娘想去问候几句，可是上次露宿以后，五姑娘有些不知道该如何主动和秋子说话。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聊着关于秋子出国的事情，秋子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大家的关心，田俊一声不吭，大家都以为两个人又吵架了。晚饭过后，大家出去约会的约会，看电视的看电视，练琴的练琴。五姑娘和其他几个乐队的人窝在沙发里，看着侯孝贤的《最好的时光》。这是五姑娘第二次看这部片子，在当时还算是新片，片中正放着舒淇和张震错过末班车然后躲雨。电影的音乐响起，五姑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她就觉得这首歌可以循环一辈子。你走了最好，不然总担心你要走，这是这首歌给五姑娘的感觉。任性和秋子还有田俊都不在客厅，五姑娘又陷入了这首歌所带来的悲伤之中，有些走神。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五姑娘起身想去厨房倒杯水。厨房在任性卧室的隔壁，进入厨房的时候，五姑娘听到了秋子的哭声，虽然不响，但是抽泣声一听就是女生的。这个房间只有两个女生，一个是她，一个是秋子。 如果没有她，你会和我一起出国吗？ 秋子刻意压低声音问， 因为这儿的左右墙都是隔墙板，所以隔音自然不会太好。和他没有关系，我们已经结束了。田俊很适合你，以前的事情我很抱歉，我已经惩罚自己够久了，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肯放过我。这是五姑娘听人信说话最多的一次。你说过去就过去了，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会是这个样子。人信，你他妈的不是人，我以前有多乖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啊，我以前保送清华你不知道吗？我妈因为我们的事情自杀过你不知道吗？这才过去多久啊，因为一个武安你就不管我了。田俊只是我用来气你的，你不知道。秋子的声音越来越响，好在客厅里的电视声够响。五姑娘抿了抿嘴，本来以为只是单纯的感情纠葛，听起来有些复杂。而且田俊跟我在一起是在利用我，否则我也没办法和他在一起那么久。够了，我不可能因为你一辈子再也不喜欢任何人。如果你不喜欢田俊，我希望你也放过他。任信说，然后是打火机的声音，一共响了两次。我就是要折磨你身边的人，你应得的，你要是不服娶我呀。秋子挑衅地说，我没有办法再跟你沟通了，现在的你让我觉得有点恶心。任信的语气是烦躁的，啪的一声，秋子重重地扇了任信一个巴掌。五姑娘倒吸了口气，然后拿着水杯走到客厅里坐下，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田俊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带了许多夜宵回来。五姑娘看着田俊，久久没有开口说话。大家纷纷出来吃夜宵，五姑娘没有再赶回房间，或者是经过任信的房间。信出来的时候，右脸有一些轻微的红印子，不仔细看不会察觉。五姑娘抿了抿嘴，低头吃着夜宵，其他人有说有笑。秋子没有出来，田俊笑着说，最近来姨妈燥得很，我去叫她。田俊进去没到一分钟，房间里就传出秋子的大叫声，滚。任信和五姑娘依旧低头不说话。田俊出来看了一眼信，信出来一下。任信抬头看了一眼田俊，放下筷子拿起烟跟着走了出去。五姑娘放下筷子有点想跟过去，却找不到任何理由。虽然自己已经将秋子和他的对话穿起了一个过去的故事，但又希望会有另外一个版本。他想知道故事的始终，也害怕知道。怕知道后发现原来两个人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任信和田俊出去聊了很久，久到全部人都入睡了，只剩五姑娘一个人了。五姑娘不想回房间，不知道如何再次睡到秋子的旁边，至少今天的争吵提到了自己。秋子应该是讨厌自己的吧。五姑娘躺在沙发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后来被信和田俊的开门声吵醒。五姑娘立刻坐直，看着憔悴的信和田俊，田俊拍了拍信的肩膀，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没事吧？我能帮什么吗？五姑娘抿了抿嘴问道。没事儿，你有什么想问的吗？信关上门坐到五姑娘的旁边。啊，没有。五姑娘抿了抿嘴，假装微笑着说，今晚你睡我那边吧，我睡田俊那边，你不要回秋子房间了。信喝了口水和五姑娘说。五姑娘知道 信是在保护自己。可是为什么呢？他想知道，可是开不了口。他怕一开口知道真相后，什么机会都没有了。根本不是三个月的时间问题，而是永久性不可能在一起。秋子没事吧？五姑娘还是开口问了。她时不时就这样，她有新对象了会这样，我有喜欢的人了，她也会这样。信无奈地一笑，五姑娘想，这次她不开心，那应该是因为信有了喜欢的人吧，那个人应该是自己吧。快睡吧。信摸了摸五姑娘的头，然后起身进了浴室。五姑娘起身站在秋子的门帘外，犹豫了一会儿，许久没有听到里面有任何声音，最后还是转身进了信的房间。信洗完澡站在房间门口徘徊了一会儿，五姑娘看到他的身影站了几秒钟，然后再走开。她关了客厅的灯，然后进了田俊的房间。第二天一早，五姑娘听到了车启动的声音，醒来看到窗户外有辆私家车接走了秋子和信。五姑娘抿了抿嘴起床，撞上一脸没睡醒的田俊。早。五姑娘看着田俊，想从他那儿听点什么。早，昨晚你还好吗？田俊看着五姑娘，以为信和他都说了。我没事儿。五姑娘停顿了一下，信昨晚没事儿吧？田俊走到沙发边坐下，倒了杯水。看你的反应，他应该什么都没跟你说吧？那你觉得我应该知道吗？如果你觉得我不知道会比现在好，那你不用说。五姑娘抿了抿嘴也坐下。他没有说就是不希望你知道，其实那些都是他们的过去，说出来也没有什么。田俊的话让五姑娘又犯了纠结症。那你要不说个开头，我看一下要不要听下去。五姑娘小心地说。这种事情还是让信自己说吧，总之他是喜欢你的，不在一起是他唯一能做到的保护你的方式。田俊深吸了口气，站起来拍拍五姑娘的肩。别多想了，以后你会知道爱情里棘手的问题多了去了。五姑娘终于听到了信喜欢自己这句话，虽然是从别人口里，没有想象中的浪漫，也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好像这句表白在自己的脑海里排练过无数次了。这句话好像是在和自己说，你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和喜欢不喜欢没有关系，在一起的原因只有一种，因为喜欢，不在一起的原因太多了，任何一件别人听起来像是笑话的原因都会成为你们的结局。所以知道不知道这个理由对于五姑娘来说好像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肯定不是为了装下风花雪月诗词曲赋，而是为了适应这片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斯皮尔金执意要将白狐训练的最高阶段放到这里进行，缘由也是来自这个调查结果。如今斯皮尔金最后的成果，他的儿子也已经随父而去了。莫斯科大学心理学院斯皮尔金的徒子徒孙们征求阿姨丽娜的意见，接受了希尔盖的遗体。他们要看看那块经过严酷训练的大脑会变成什么样子。阿吉丽娜连续几天不吃不喝，或者由伊丽娜陪伴，或者呆呆地握着王鹏翔的手。他寻找了多年的父亲，找到了又失去了，而且这次是永远。俄联邦安全局为希尔盖举行了秘密而隆重的葬礼，然而他们拒绝了左林的建议，不准备留下王鹏翔去研究希尔盖生前的秘密。他们认为个人单打独斗对于现代战争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了。阿德丽娜终于挺过了沮丧反应，王鹏翔也该回国了。这天他们在莫斯科火车站分手，阿德丽娜和达利亚要奔赴圣彼得堡参加昔日队友组织的活动，建议从感情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将乘坐名叫萨普桑的列车前往圣彼得堡，这是俄罗斯版的高铁列车，额定速度为每小时300公里，不过一般只能开到200公里。候车室里，阿德丽娜和王鹏翔一一的话别。 请原谅，现在我脑子里都是我父亲，这段时间我会振作起来，然后我会来香港找你。 直到现在呀，两个人都没有说过一个爱字，但他们都能感觉得到自己是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所以也许不需要把这个字说出口，而是要用行动表现出来。王鹏翔返回旅馆结了账，准备打车去机场。就在这个时候，大堂的电视里插播了一条突发的新闻，有恐怖分子劫持了莫斯科圣彼得堡到萨普桑的列车，他们强制列车把速度开到极限，正朝圣彼得堡疾驶。 天啊，阿杰丽娜就在那趟列车上。 王鹏翔二话没说，打车来到了安全局门口，要求去见左林。经过科查复议案，这里的人都熟悉了这个东方的小伙子，马上把他带到左林办公室。左林直接负责处理这起紧急事件，他没有时间接待王鹏翔，王鹏翔就向他助手询问事情的原委。原来劫持列车的是科查夫众弟子中的三个，他们赤手空拳通过安检直接坐进车头后面的头等舱。列车开出后，他们在头等舱里抓了其他乘客当人质，并且封闭了头等舱和后面的通道。三个劫匪提出条件，必须马上释放科查夫，否则就让列车一直以最高速前进，在圣彼得堡终点站那里制造车毁人亡的惨剧。头等舱，王鹏翔的心凉到了底呀。阿杰丽娜和达利亚都坐在那里，果然恐怖分子传出了视频信号，他们为了示威已经杀害了达利亚。阿杰丽娜被反绑着蹲坐在角落里，旁边还有两个孩子 显然他们认为这些人质比较好控制，把他们放进驾驶室是避免俄军为了让列车停下来用武器扫射车头。 你们要怎么营救他们？ 我们会启动机警程序，放心吧，我们会救出你的女朋友。 怎么救援？萨普桑现在的速度已经提高到每小时300公里，调度部门已经修改列车时刻，沿途列车纷纷避让，安全局里的人只有答应绑匪的条件释放科查夫，或者 安全官员在王鹏翔身边进进出出，王鹏翔捕捉着他能听懂的片段俄语。果然他们不准备释放罪犯，俄国政府不能向恐怖分子低头，这很牛。可是阿杰丽娜怎么办呢？突然王鹏翔的脑子里出现了一段录像，那是军迷朋友发给他的，那是一种俄国飞机，它叫什么呢？那是什么飞行动作呢？王鹏翔闭起眼睛，一个计划，不，那不是用语言构造的计划，只是一个动作的影像。他在王鹏翔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楚，情急生智，靠着念动想象，一个惊人的动作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精确。想着想着，王鹏翔觉得四肢百骸都在发热发胀，是的，他能完成这个动作，虽然他从未做过，虽然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做过。 王先生，您可以去休息了。 你们想派人上去对不对？恐怖分子没有火器，只要闯进驾驶室就能把人质救出来，把车停下来。 我们 列车时速300公里，人根本登不上去。不，坐直升机也不行。如果你们一定要派人上去，那就让我去。 你朋友，我知道你很能打，但正像你说的那样，派特种部队从时速300公里的直升机降下去都不一定行。你想怎么进去？ 我不坐直升机，我坐在苏-35的后座上接近列车。你们的飞机能够做那种什么对，普加乔夫眼镜蛇。你让飞行员做这个动作，在飞机后仰时我从后座弹出去，撞碎机车风挡，从那里闯进去。前后几秒钟他们根本反应不过来。 天哪，从那个角度弹出去，降落伞就会把你带走，根本落不到萨普桑的前面。 不，抛掉降落伞，高度不足20米的时候，我直接撞进风挡冲进去，用座椅减震就行。 从飞机上弹出来不用降落伞，那你必死无疑啊。王先生，请您回国吧，我感谢您的英勇。 不，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救他们。请你给他们翻译，把我刚才的想法翻译给他们。我知道你们会干什么，上不去人就在列车到终点前把它击毁，对不对？死掉一车人，保住圣彼得堡。 发现左邻走出来注视他们这一边的情形，助手只好把王鹏翔的疯狂念头讲给他听。左邻的眼睛发亮，来到王鹏翔的面前。只有目睹过白狐奇迹的人才知道这个计划的可能性。 对，苏-35星降两机有双座，可以用来试试计划。 是的，我能完成。我不知道怎么向你们解释，但我知道这个动作我能完成。空气流动、速度、重力，这些我都能处理好。我的身体就是一种武器。 是的，我相信苏-35在300公里低速时拥有很好的机动性，优秀的驾驶员完全可以做出眼镜蛇机动。但是列车风挡的横截面积很小，你能保证自己准确地撞进去？半秒钟的误差，你就要从列车头上滚下去。 我能办到，请相信我。 伊列萨普桑从莫斯科全速地开到圣彼得堡只需要4个小时，现在时间已经过半，左邻知道自己毫无选择，只有再用这个东方小伙子赌一把。 王鹏翔被火速地送到莫斯科附近的空军基地，来到一架苏35战斗机面前。他那流畅的气动外形让王鹏翔不觉得这是一台人造机器，仿佛是一只活物，随时自己可以飞起来。王鹏翔坐到了苏35战斗机的后座上，降落伞已经被拆掉了。如果他完不成自己设想的动作，就会经每小时接近300里的速度撞击地面。以这样的速度，甚至留不下一具完整的尸体。前座的驾驶员一边检查设备，一边和王鹏翔攀谈起来。 小伙子，你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为了人道主义？ 不完全是。列车驾驶室里那个女孩，你看到了吗？我要她活下来。 OK， 我尽全力把你送进去，不过要是你失败了，我就会轰击车头和后面车厢的连接处，把他们分开，把伤亡人数减少到最小。请原谅，这是我接到的命令。 明白。 王鹏翔不再说话，闭上眼睛默想着动作要领。世界上没人做过这个技术动作，因为在其他场合下根本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王鹏翔无从借鉴，只能凭想象把动作连接起来。念动训练，实践之前王鹏翔只能在脑子里一遍遍的演习，而现实世界里他只有一次机会，只有一次。这位驾驶员也是绝顶高手，他曾经在俄罗斯领空上驱赶过敌方飞机的骚扰。苏35呼啸而起，迅速的爬升。王鹏翔闭上眼睛，全然不为剧烈的震动所扰，一遍遍构想着动作的细节。不知过了多久，驾驶员把王鹏翔从动作想象中唤醒，远远地向前望去，飞机已经快要赶上萨普桑了。 一会儿我做眼镜蛇机动，您认为飞机的姿势可以了，喊一声，我就把你弹出去。如果听不到你喊，我就不按，重新把飞机拉直，执行下一道命令。 好。 列车贴在原野上飞驰，苏35尾随了上来，从列车的尾部跟上去，降低速度朝车头飞去，距离地面也越来越低，40米、30米。苏35飞到离地面15米高空时就不再下降了，再往下去，那股地窖之风会把它拖起来。苏35越过整个列车时，速度已经降到与列车之间只有小小的速度差，和快速骑自行车差不多。越过车头50米后，驾驶员猛地拉起机头，苏35像一只看到猎物的眼镜蛇，机头后仰，身机高高立起，即为反探向前方。座舱顶部转而面向后下方，正对着萨普桑的驾驶室。 啊！ 王鹏翔大喊了一声，驾驶员猛拍弹射按钮，后舱盖打开，强大的力量把王鹏翔和座椅一起弹了出去。他在身体飞到高处时解开安全带，全身大翻转，变成面朝列车驾驶室的姿势落下，然后他用双手推着座椅挡住头面部，瞄准列车风挡直接撞了下去。一个恐怖分子透过风挡看到了外面的情形，这个从天而降的人把他完全的弄懵了。他想不到这是要做什么呢，等他反应过来，王鹏翔推着弹射座椅已经落到了面前。高速列车的风挡可以抵挡飞鸟撞击， 此时弹射座椅和列车之间的相对速度远不如飞鸟，但它的质量足够大，玻璃顿时是碎裂如泥，王鹏翔就像一条鱼般的钻了进去，恐怖分子本能的跳开，后背被座椅重重的砸到，摔倒在地，昏迷了过去。驾驶室里一片混乱，阿吉丽娜最先反应过来，她一个翻滚落到驾驶台前，此时她的胳膊被人缚住，便用脚猛踢这座装置。这个念头她已经动了很久了。列车紧急刹车，巨大的力量把她死死地按在驾驶台的侧面，另一个恐怖分子干脆被惯性扔出了破碎的前窗。驾驶室里只剩下一个恐怖分子，他并没有学到白狐的真谛，在紧急制动中跌跌撞撞，拼命控制着身体平衡，是他杀了达利亚。阿杰丽娜大吼了一声，横身撞倒了这名恐怖分子，与他一起滚倒在地。然后阿杰丽娜使用女人身上最恐怖的武器高跟鞋狠狠地踩踏他的面部，完成了惊艳的眼镜蛇机动。飞行员把机头拉平，驾驶苏三五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列车的旁边，他满意地看着列车减速再减速，手从机炮按钮上松开了。 报告，那个小伙子成功了，列车快停了。 列车终于停住后，阿吉丽娜出现在舱门口，她已经磨断了绳索，拖着王鹏翔朝天空的飞机挥挥手。成功完成这个举世无双的动作后，王鹏翔就被摔得七荤八素，后面的格斗过程他其实一点都不知道。等列车停下后，乘客们一拥而上，把两个重伤的恐怖分子捆绑起来。陪着阿杰丽娜这些天呢，一个遗憾始终埋藏在王鹏翔的心里，他想找希尔盖切磋，看看自己的格斗能力到了什么地步，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现在王鹏翔悄悄地得到了慰藉，当他苏醒过来后，左琳给他看了萨普桑车头上拍摄的监控画面，王鹏翔跃出飞机的机舱，空中大翻转，撞进萨普桑的驾驶室。这不是正常人类能完成的动作。对加速的感觉，对风速的感觉，对身体的控制，都必须达到极致。就是希尔盖在时，也未必能完成它。除了惊险的录像，左琳还带来了其他好消息。 哈哈，俄罗斯政府决定授予你英勇勋章，这种勋章授予在维护俄国社会秩序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时有突出表现的人，以前只授给俄罗斯公民，总统决定破例授予你这个外国人。 是不是要见媒体？ 你希望见还是不见？ 不见不见，这个请您千万帮忙。 好，另外还有一大笔物质奖励会给你，对于帮助过我们的人，俄国人不会忘记。此外你还需要什么尽可以提。 需要我现在想不出，以后再说吧。 这次阿杰丽娜放下了一切事情，要陪王鹏翔去中国，她要去见王鹏翔的父母，告诉他们自己愿意做个中国媳妇儿。王鹏翔因故推迟返校，肖亚玲也一直与身在俄国的他保持着电话联系。这天王鹏翔已经在莫斯科登上飞机了，肖亚玲正准备过几个小时到机场去接他，助理突然跑到他面前告诉他，快乐世界总裁突然驾到。很快总裁直接来到肖亚玲的办公室，他没带任何人， 同时示意萧雅玲的助手也回避，然后公司的总裁开门见山，让萧雅玲停掉那些与公司业务无关的研究。一切都结束了，至少是暂告中断。终极武术作为一个程序将被清除，他也没有其他设备可以运行它。从此以后，那东西只存在于王鹏翔的身体里。如果他出了事儿，再没人能够掌握他。几个小时后，这孩子才会知道自己变得有多么重要。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